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3所高校来到节目当中，是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的招办负责人。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期末季到来，本市低年级小同学体验无压力乐考；西城在房山等4区设学区，优质教育师资持续输出；北体大秦皇岛共建运动学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期末季到来，本市低年级的小豆包们却毫无压力，因为学校给他们准备了别具一格的期末考试。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下面各组积木中哪些不太稳？ 2号和5号不太稳。 那他答的是不是最完整啊？桂子博可以多得一个小奖品。那我请桂子博给大家。 走进黑芝麻胡同小学的期末考试教室，仿佛进入了热闹的活动室。一间教室有陶艺老师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艺品，一间教室正在进行指南针的小实验，还有不少同学拿着自己的探宝图和老师交流收获。原来这是一周前布置给孩子的实践活动，要求他们探访学校周边的一处名胜古迹。这项探宝活动的设计融合了语文、数学、英语的学科知识。黑芝麻胡同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教科研主任郑颖说： 我们就给学生设计一个地铁的那种路线图，我让学生呢就去填我坐的是几号线，然后还有一个表盘，需要他把表征画上，简单记录一下经过时间，到了景点后他对景物的观察。最后呢是给学生一个比较宽泛的，就是设计自己的游览路线，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说我一步大约有多长，把画路线呀、估算呀、比例尺啊，这些全都渗透在里边。 2015年起，北京的小学逐步改变考试方式，很多小学在1、2年级取消了埋头答卷的传统方式，而是用乐考游戏取而代之。乐考更适合低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通过改变学业评价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孩子参与这个整个的过程，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把这种学习的态度也好，研究的态度也好，能够渗透到他的平常的这种生活中去。 西城区15个街道共划分了11个学区，但就在不久前，这个有名的教育大区又新增了一个第12学区。这个学区统筹了西城在房山、大兴、昌平、丰台4区定向安置房区域所承办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资源。和其他11个学区一样，西城户籍适龄儿童可就近入学。目前西城定向安置房所在区有房山长阳、昌平回龙观、大兴旧宫、丰台张仪村。在这些安置房区域内，已经有多所西城区承办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投入使用，其中包括玉祥小学、161中学、棉花胡同幼儿园、北京四中等学校。 日前，北京体育大学与秦皇岛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共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篮球、冰球运动学院秦皇岛主校区，共同打造以培养足球、篮球、冰球等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为主，及学习、训练、比赛于一体的体育人才培养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品牌赛事和体育文化交流、体育咨询和社会服务、干部和人才合作与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秦皇岛将为北京大学提供一流的政务环境和训练环境，努力把秦皇岛属校区建成集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国际化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校区。教育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天津市政府近日签署意见，中国民航大学成为三方共建高校。根据共建意见，教育部对中国民航大学一流建设、特色发展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民航局重点支持学校建设民航特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天津市政府将该校建设和发展纳入天津市高等教育发展总体布局，将学校建设民航特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纳入天津市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加大对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政策的支持力度。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节目，本节目是由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农学院。关于这三所高校啊，有什么问题关于艺考方面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教育面对面 RBC。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施准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第二位，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洪波，您好王处。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卫元，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商大学，先问问施主任，今年的变化大不大？ 这个还是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应该说这个最近几年的政策，招生的艺术类的招生政策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对，我们有视觉传达设计，还有数字媒体艺术和产品设计，我们是按照大类招生，然后呢入校以后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兴趣和志愿来分配专业。我们去年的这个学生的话，就是到校以后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呢尽可能的就是满足他们的志愿来分到专业。 那进校多久之后要分专业，还是要有一年的比如说通识的教育？ 2017年的话是入校以后就是很快，就是一个多月之内就进行了 就定下来了， 就进行分流了。 那 大部分同学呢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对。就是没有校考，我们就是承认这个就是各个省组织的呢统一的艺术类的考试。 那关于这个美术统考的成绩，我们是不是 艺术类这个分数呢，我们要求那个240分。然后呢就是高考的这个英语成绩呢，我们定的是70分。那这几年呢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筛选的。 为什么这个门槛相对来讲设置的会比较高一些呢？ 对这个生的这个综合的素质要求呢，可能比较他的文化素质和这个专业的素质呢，他可能要求一些平衡方面，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两年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又比较重视外语，国际化推进，然后呢，学校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369，要求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差不多这个 四级要90%要过，然后六级的人是60%的人要过，所以说呢，这个30%的学生呢，差不多要深造，上研究生和出国，有个3-6-9的目标，所以说呢，对外语的越来越重视，而且我们学校呢，跟国外的合作的大学越来越多啊，我们刚才也介绍的，我们每年的话，都有200多位学生出国学习，包括我们艺术类的学生也有合作的学校，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对重视外语的学习，哎，跟我们学校本科的目标培养目标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可能艺术类这个他这个报考志愿呢是顺序志愿，是吧？就是只能报2个学校，所以说呢，第一个学校呢就是排在第一的学校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感觉到是有大小年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在2016年呢，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是艺术类分数加上这个文化课的分数就直接相加的那个总分呢，在2016年呢，我们在北京呢招生的这个差不多是715分，还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在去年的话，可能这个考生也少了些，然后去年的文化课分数线也降低了，所以说呢，我们去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像相当于一个小年一样，就是分数呢，可能就是比那个2016年要降一些，我们最后的录取的分数线呢，可能是620分。第一批招的话，可能没有招满，然后我们又招了第二批，然后是620分。第一批的是675，应该是大小年这个现象是会存在。今年的话，我们可能会略微有提高，是吧？可能是这样。这个我们尽量做好这个信息服务的工作。我们这个去年呢也是，在后面报志愿的时候，那段时间呢，我们尽量呢对同学咨询的同学呢，他的分数段呢做一个小的记录，就是一个大致的，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分析的一个空间，是吧？我们今年呢还想呢继续做得更精细一些，是吧？在咨询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的同学的分数线大致是多少，是吧？这样的话呢，对同学报志愿呢有提供一些参考吧，是吧？ 可以 做得细一些， 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在权衡决策一下。 对， 今年您建议大家怎么样来报？ 对于我们学校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要报在第一志愿比较好一些啊，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第一志愿能录满，这种情况是可能若干年来第一次碰到，就是这个2017年这种情况，以往的情况还是基本上都是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所以从这个顺序志愿这个保障度来说，可能要把它放在学校我们放在前面好一些。 所以说所有你感兴趣的学校，你特别执着想要去的这个学校，建议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因为是顺序志愿的原因，所以还是要报在第一志愿啊，这样能够确保你比较稳妥的进入到这所学校哈。 对， 今年在北京啊，会招收多少个孩子？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北京呢招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的话，在北京投放了66个这个艺术的这个指标。应该今年的话，看看教委的那个这个招生计划，如果跟去年稳定的话，我们估计还有这个大致这个比例的学生在北京招的艺术类的学生。应该60多名吧，一般能达到。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 为大家介绍北方工业大学。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洪波。北方工业大学今年的艺考的招录政策、 专业设置还有计划上面呢，跟往年比呢是有一点变化。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的环境艺术专业是新增加了一个方向，就是空间设计方向。这个是一个变化。然后还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招生计划呢，今年我们应该会增加啊。今年我们预计的招生计划总数呢，应该是166人。去年呢是136人，等于说是增加了30个人，然后去年我们在北京招生的计划呢是96个人，但是今年这个最终计划呢还要等4月份教育部备案之后才能公布，但是预计在京计划肯定会超过100人。 超过100人，也就是说我们增加了30人，是指的这个全国的招生计划增加了30人。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空间设计的这个方向归在这个大类里边呢？ 这个招生专业呢，就是可能最终考生会看到的一个是这个设计学类的大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环境设计，然后空间设计方向。实际上我们这个设计学大类呢，里面是包括视觉传达设计，还有以前的就是传统的环境设计这两个专业。我们没有把这个空间设计也放在这个大类里面呢，是因为我们 这个专业它大一的课程呢，可能跟之前那两个专业的大一的课程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们大类的同学呢，入学之后第一年呢是要在一起来学习，一年之后才具体细分专业。 嗯、 所以呢，我们今年预计的专业设置是这样，就是当然。要等四月份这个教育部备案之后，然后考生呢才能看到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专业是怎么设置，专业计划是怎么设置。其实这个也简单，因为学生他要报专业的时候，无非就是这两个专业，两个专业的话， 嗯、 比如报北方工业大学， 嗯， 可能第一专业报一个专业或者报一个大类，然后第二专业呢再报另外一个， 嗯， 真正我们入学之后呢，然后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学生还可以转专业， 嗯、 所以呢，就是这方面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嗯，因为我们学校这几年看的转专业政策是很宽松的。或者针对这个艺术类的同学呢，就是，你当然国内的读研是肯定没问题，读本校、读外校也可以。然后你当然读国外的肯定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就说到这个国际交流了，就是我们跟这个国外的院校还有本硕联读的项目。我们和这个美国的劳伦斯理工大学有直接本硕连读的项目，就是你读的这个项目，你当然就是这个4+2直接把硕士也都读。 这一次新推出的这个环境设计专业空间设计方向哈，它主要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未来我们毕业之后可能会向哪个方面来发展？ 我们学校今年设的这个空间设计方向呢，因为它应该是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类和建筑类，就是这个等于是一个交叉的专业， 嗯， 啊，交叉的专业呢，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就是它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环境设计相比呢，就是它不单要学习一些这种，比如像这种室内设计啊这些，它还会侧重于学习像这个。民用建筑设计啊，还有像这个什么遗产保护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展示设计啊，影视场景设计等等，啊，就是学生未来就业呢，就是不单可在这个就是室内设计方向，也可以在这个城市建筑设计方向来就业，啊，这个是一点。然后还一点呢，就是学生未来深造的话，就是他当然这个可以在设计学学科来进行深造，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建筑学、风景园林等学科来进行深造。 嗯， 这是一点。然后还一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国际交流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空间设计它国际交流的项目呢更加丰富。其中我们这个合作的院校呢，就是还包括这个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还有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就是这些就是在全球。QS 排名排到100多名的院校啊，这应该是今年新开设这个专业方向的几个特点。 嗯，那么刚才您所说的如果是本硕连读的方向是不是适用于这个专业方向？好运他说，请问北方工业大学艺考生去年的分数情况？ 我们是按照这个合征分最后来排序录取，去年在北京呢，这个因为是分文理来录取的，就是文科呢合征分最低呢是325，理科呢最低是303.6，是这样，就是学生就是考生呢可以就是当然如果这个知道自己是这个是什么水平的话，可以自己算一下啊。 嗯，那这个分数相对来讲。有没有刚才施主任所说的大小年的这些波动和变化，还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均衡？ 我们文科来说呢，就这两年呢是在320分以上，就是合成分。理科呢是要比前一年要低。 嗯， 前一年要低呢，因为我们去年实际上也增加了一些计划，而且呢就是考虑到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艺术类的合格线，包括这个文化课的合格线，一本线、二本线，就这些分数的变化，所以这个呢也很难说它是大年小年。 嗯， 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跟刚刚这个施主任这个讲的一样，就是考生呢就是等最终两个成绩都出来，这个当然现在专业成绩已经出来了，就是高考完了之后他文化课成绩也出来，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要。就得辛苦点，要打电话到招办或者亲自到招办去，因为虽然说就是那个时候招办给的建议呢也不可能100%准确，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这个相对来说最准确的。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 每晚五点半。 说到北京农学院啊，艺术类专业是唯一一个哈、啊，只有一个艺术类专业，那就是环境设计。那请这个北京农学院招生科科长吴卫元，大家介绍一下。 环境设计专业呢，是2003年开始招生，也是我们学校园林学院下设的唯一艺术类本科专业，侧重于以农林为背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城市环境设计艺术专业， 只在三个省份招生，是吧？啊、 我们艺术类专业呢，这几年招生政策都是比较稳定，我们现在是。2018年呢是在北京、山西、河北，总共呢是招生60，但是呢我们是以北京为主，倾斜北京。北京呢有50个招生计划，文科其中文科呢是40个，理科呢10个，分为 10个，一共是60个计划，那么50个是在北京的。那对于北京学生来讲，是有足够的优势的哈，资源会更多的这个倾斜，而且是文理兼招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能够报考北京农学院的这个艺术类专业。首先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校考的要求，需要的是美术统考的成绩，这个成绩也有一点门槛要往上提高吗？ 对，我们近几年这个门槛呢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要求这个考生是参加设院地省市的这个美术统考，然后呢需要高于当省本科合格线10分以上，也就是如果是北京现在划的分数线是180的话，那我们要求我们是要达到190分以上才能报考。 这是关于美术统考成绩的要求。那文化课的要求是多少？就是说它这个计算方式如何来？ 文化课呢是要求达到艺术类本科的最低共制线，就是当省的艺术类本科最低共制线，然后我们的测算方法呢是按照综合分来算，综合分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专业分，一部分是文化课，我们也是承认这个政策性加分的 就是 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排名， 加在一块儿就可以了哈。 对， 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具体的计算方式，比如说在这个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考虑的是专业课的成绩呢，还是文化课的成绩呢？ 优先按照专业分。 嗯， 如果高的话，那么从高到低录取。 那如果说我就喜欢环境设计，我先考了风景园林了，我先上那个，那个不需要统考嘛？然后我先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我想再转到这个环境设计，这样行不行？ 从招生政策上不允许，因为授予的是这个学位是不同的。风景园林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而艺术学呢是这个环境设计呢是授予艺术学。 王主任，您有补充吗？ 就是可能每个学校的政策不一样，因为反正教育部规定的是艺术类的肯定不能往外转，但是往内转呢就是教育部没有限制，当然各学校政策不一样。那我们学校是可以，就是你如果这个对这个艺术类感兴趣，然后你又没有参加统考，你可以考普通专业然后再转入艺术类专业，这个是没问题了。 就是那么这个就看每个学校的这个具体的要求了哈。有这种想法的啊，可以报这个北方工业大学，没问题啊。报北京农学院可能会有一点限制啊。是说您那儿呢？ 我们是也是这个艺术类的，他就是 不能出去。 对，这个我们，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可以开设一些辅修的课程，比方艺术类，你想学一些其他的，我们可以办辅修专业，你可以学习学习你感兴趣，这样我们培养一些交叉的这人才， 对人才 是提供 可以的哈。目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中外合作这方面，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我们学校呢也是与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有很多这个中外合作中外合作培养的项目。对于我们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来说呢，我们有联合培养项目，我们是与英国的诺森比亚大学，那么有一个3+1的双学位的这种合作培养联合培养项目，就是3年呢是在北京农学院学习，然后成绩呢可能达到要求，不低于平均分不低于75，然后呢雅思合格就可以申请到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去攻读最后一年这个课程的学习。那么他们对接的专业呢是室内设计。如果成绩合格，最后一年成绩合格，那么可以拿到北京农学院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学位证。然后呢，如果是还继续想要攻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硕士呢，那么经过一年的学习也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特别感谢几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也希望在我们的4月份的本科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见面。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